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榜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四集。 陆延辰的车在不远处，小蔡的车在停车场东面。归晓等在车道外侧，看着小蔡从两辆车的内侧穿过去，向自己的车走去。归晓刚想在黑暗中找找陆延辰在哪儿，几个黑影突然冲了出来。归晓傻了，还没反应过来，手臂就被一股巨大的拉力拽向后边，黑色棉服夹克几乎是同时罩上他的头脸。归晓来不及站稳，在突如其来的黑暗中被人推出去，撞到一辆车上。 不要出来。 归晓吓得扯下衣服，血呛进了口鼻，拼命咳嗽着，慌乱看四周。推拽自己的就是陆延辰，现在十几个人高马大的男人早就围住了他。归晓浑身血脉都凝住了，脱口大喊： 陆晨！ 苍白月色下，陆延辰偏了下头，跟没听到似的，扭住一个人影丢在雪地上。下一个人上去还是利索的被丢出，陆延辰没下狠手，但那些人也近不了身。幸好秦明宇听到尖叫声早就飞跑过来，劈手就砸趴下一个。归晓看得背脊一阵阵发麻，腿都软了。小蔡吓得发抖，从自己的车旁跑回来，除了身上有些泥和血，倒没有受伤。 归晓，你还好吗？啊， 还好，你呢？你没事吧？ 我没事儿，被推了几把，不要紧的， 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 两个女人说完，都重重喘着气，再也说不出别的话，只顾着心惊肉跳地盯着十几个突然出现的流氓和陆延辰、秦明宇。毕竟是对上反恐中队的人，那十几个人完全不是对手，没多久就都被揍趴下了。他们趴在地上，挣扎着呻吟出声。 爸，我拿那个叔叔的电话报警了。 好小子，干得不错。 陆延辰的外套脱下丢给了归晓，只穿着衬衫站在冰天雪地里，挑了几个还想爬起来的，重重踹上一脚。把所有人都收拾老实了，他拍拍身上被脚踹的脏血和泥巴，走回来。归晓真是被吓懵了。陆延辰走到他面前站定，朝着他挥了挥手。归晓眼前闪过陆延辰手的影子，下意识要躲，陆延辰的手顿了顿，然后才屈指弹掉归晓刘海上的脏血。 不怕。 他刚刚用外套蒙住归晓的脸，是怕吓到他，没想到归晓完全没领会意思，反倒自己拽下来旁观了全程。 没有，我怕什么？ 归晓察觉自己声音太颤，背过脸去。陆延辰从归晓手里拿过自己的棉服，没顾得上弄掉衬衫上的血，直接套上。没多久，两辆警车到达现场。跳下车的警察本来挺严肃的，看到又是陆延辰，忍不住笑了声。 嘿，又见面了，陆队，我今晚值班这么好运气，碰到你两次啊。 退伍了，还行。 人我都带走了，还得劳烦你们也跟我回去做个笔录。 后来他们又例行公事去做了第二次笔录。原来这是一帮从境外流窜过来的团伙，在附近的几个省做了几笔不大不小的案子，各省联动一直等着把他们一锅端。先前偷走小蔡的车时，这伙人不知道这车值100来万，丢在草地上就走了。晚饭时拿着车的照片给销赃的人看，对方识货，大腿一拍准备去提车。众人都以为这趟发了大财，回去一看，不仅车被拿走了，还有人报了案。那帮人憋了一肚子气，到处找吃饭的地方，准备喝一顿消消火。意外又撞见了这辆车，这会儿流氓喜不自禁，想吓唬吓唬车主出口气，再把车顺走。 可这回他们没想到，跟着车主的并非凡人，而是刚退伍的反恐中队长和他手下最得力的一员干将。没捞着任何好处不说，反倒被一锅端了，还是他们自己送上门的。 早就想抓他们，这回算是省了我们的事儿。你那辆车真该收一面锦旗，帮我们省警力，为国家省资源呢。 啊，不敢不敢，还得感谢咱们人民警察呀。 赶紧回吧，注意安全啊。 这么折腾下来，已经接近午夜十二点了。陆延辰让秦明宇开小蔡的车载着三个男人，自己开车载着小蔡和归晓送他们回酒店。雪大路滑，虽是深夜，陆延辰也开得不快。暖融融的空调热风吹出来，归晓后知后觉发现陆延辰这次主动关了窗。深冬雪夜，反倒触动了归晓对年少时夏日的回忆。那时他最喜欢蹭陆延辰的车座，三十几度的烈日下，车门紧闭，吹着空调耗他的汽油。陆延辰从裤袋里摸出烟盒叼了根烟，又去摸中控台下的储物盒。归晓探手拿起打火机递过去，这一找一地的配合太熟悉了。陆延辰咬着烟没接，过了几秒后将烟从齿间拿下来扔进储物盒，一路无话。到了地方时，秦小南趴在后座上已经睡得香甜，小蔡怕吵着小孩，双手合十轻声对着陆延辰说： 陆队，千恩万谢，改日再去啊。 他说完先下了车。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归晓解开安全带，望了陆延辰一眼。陆延辰搭在方向盘上的中指微抬了下，意思是不用谢，你可以走了。整晚的跌宕起伏让大家都有些脱力，幸好这一天算是结束了。回到酒店房间，归晓冲了个热水澡，出来时小蔡正在和老公打电话，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这传奇的一天。小蔡是个心大的东北妹子，事儿刚过去也不后怕，还笑呵呵地一个劲儿夸归晓那朋友有多男人。 哎呦，老公你都不知道，长得可白面小生了，偏偏就带着一股子正气。果然这男人呐，一定要当过兵才好，哪怕在部队里就两年，那也脱胎换骨了。 那边东北汉子在抗议老婆夸别的男人。小蔡和老公甜蜜地拌了几句嘴，断了线，神秘兮兮凑上来。 哎，桂晓，你是不是和陆队处过呀？啊，说实话，你们俩在车上肩并肩坐着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气场不太对了。 不是，就是校友，不熟，没话说才显得尴尬。 不对劲。 归晓没有接话，自顾自地擦着头发，小蔡还是觉得不对劲儿。不过谁没有个过去呢？归晓不想说也情有可原。一天后，内蒙古，归晓他们离二连浩特越来越近了。因为找车之恩再加一个救命之恩，小蔡在之后的几天特地买了不少礼物，想专门去给陆延辰送一趟。小蔡短信来来去去的，归晓都会猜想对面是陆延辰，最后搞得归晓对小蔡的手机动静比对自己手机的还敏感。他觉得再这么下去心脏肯定受不了，索性去跟另外三个同来的男人到处转。这里不大但挺特别的，不少中蒙文字的商店，随处能见蒙古人，民风淳朴。归晓还跟着去了个中蒙俄商品展洽会，只是听不懂蒙古人说什么。他买了些东西，人家说可以开车帮他们送到酒店。卖东西的老板开的车倒是和陆延辰的那辆车很像，都是归晓不认识的俄罗斯产的车。 俄罗斯的车呀，比较扛得住冬天气候，还能装东西。 归晓点头。好不容易暂时忘记陆延辰，又再次被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勾起了回忆。晚上闲下来，归晓也会在酒店房间里坐在窗边看二连浩特的夜景。当初那场感情，表面上看陆延辰受伤较深，可是只有他和陆延辰这两个当事人才清楚，那是一场两败俱伤的分离。归晓一直想再见他，毫不掩饰，可陆延辰的态度也很明显，最好日后再没瓜葛。归晓就这么熬着，直到离开的前两天。 多人有声剧归路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